在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阳光雨露下，长寿者与日俱增。咸镜北道明川郡古站里第一居民班居民罗燕海老大娘迎接了100岁生日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她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。